用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我是雨婷，大年初一亲戚报晓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压岁钱，压住邪祟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3725888。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，云山雨水三角汁解组护肝，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到！北京嘉图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。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，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入雪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。人间岁月，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 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 谁在捣乱啊？谁在捣乱？谁在捣乱？ 我是靠学习装备学武器，这人就能在黑暗节奏中转变走，身上长蜜蜂，每天烦恼就像被烟火吞，在黑暗慢慢走，这条路不觉得到，我只是不懂我。大约在千年千年前，俗话传来那些神，相信学会我不笨，感觉我真。包括唐诗三百本，八个字的小书生，这功课中的夜灯，原来他不能有风筝，一把豆腐不见人，敲门后后了开城，轻轻踩在他书中，走动动动，他会笔下每一人，共享风云这一种，两个什么人的心，我想都明白，感觉了，可是不常都有从来抵达的节奏，原谅了，洒了风沙苦，人去到底够不够，问烟酒。所以我还是答应将这后门跟你走，很优秀，所以要大学速度喜欢的人麦克风，逃学书中每天念着诗书不尽，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日记，可我只是我自己，逃学书中逃出只剩眼里会不会累不累， 我是靠学习装备。 背是不是不见了，就你的 hip hop 节奏各种练走，随心走你走，每天烦恼就像鸳鸯冷风，就像飞翔慢慢走，这条路就觉得到，不去去想看多少好，是手段背是不是不见了，就你的 hip hop 节奏各种练走，随心走你走，每天烦恼就像鸳鸯冷风，就像飞翔慢慢走，这条路就觉得到，不去去想看多少。大约在今年三年前的时候，突然那些事，谁先说过我不分的就没有承认，好好看是三百本他看见了小书生，这回各种的夜灯又能够别了空间，每个衣服都见人草满花花落在前，现在在在开水中找不到的人，都会别想买别人共享三年才一准，然后什么人的什么为什么能不能关月楼，可是一场流言传来滴答的节奏，天亮流在了飞沙空流就到底够不够温柔，走在一个欢喜答应悄悄后面的路走，哼一首岁月大学书童喜欢别人的一个风，逃学书童腼腆腼这是书无言，还有那当时和生死的勇气，可我只是我自己，逃学书童逃出只剩的力量，会不会累不累，能不能我记得心白疼心白湿，到处说到说爱在里面，心白疼心白疼，到处说到各种安慰，心白疼心白湿，到处说到说爱在里面，心白疼心白疼，到处说到那些在你书， 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 现在，原来，

下一份祝福，让今年快乐无数，携带一缕春风，让今年事事如意。三和珠宝城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，财源滚滚， 金年到，鸿运照。三和市热力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？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看场 IMAX 电影。 Signor Pretorio, dove sono? Non lo so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爱像轨迹让人沉迷。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，流浪在陌生的边境。托斯卡迷上心之旅，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，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。在爱面前，我们都太卑微，无力反对。流浪的孤单，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。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。保持安全范围，从呼吸偷来的暧昧，你让我感动落泪。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偷恋这一刻亲密。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就让爱得意忘形，不得不选择离去。愿望一输给命运，若你发现这封信件，有没有想要我越偷恋这一刻亲密，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。 就算很短暂也想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也许现在的你很累，但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，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。也许每一个人要走过很多的路，经历过生命当中的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之后，才会变得更加的成熟。 习惯沉默，朋友聊起我就说一些别的，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，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。终于我看透你退路的角落，不闪躲，爱我怎么会懂我，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，没兑现过承诺，差多才能挽留，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，你并不懂我 香婷，她的演出流露出了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神采，清亮的歌声里面流露出了纯度极高的一种浓郁的情感，在自信的表演当中又 不时的会出现着一丝笑意的害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于1998年的8月1号任贤齐的《爱向太平洋》专辑当中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？我需要振作一下。7、8、9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。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成聘以下人员：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-3169-2688031-6-3180-665。双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.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称心。 新年到，祝福到，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河店全体员工，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鸡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还没有来及整理思绪，一年的时间又匆匆地从指缝流走了。问候虽然时断时续，但是思念一直在我的心底传递。我是雨婷，在这里要为大家播撒一份祝福，让新年快乐无数，传递一丝牵挂，让新年灿烂开花，携带一缕春风，让新年美梦成真，最后再放飞一片希望，让新年神采飞扬。今年到了， 愿朋友们都能够心想事成，吉祥如意。再次恭祝大家恭喜发财。 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，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。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，怕火光，怕响声，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敲锣打鼓等习俗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相同。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习俗。初六买灯碗，等待顺心。商家在初六开始制作一种泥制的小灯碗，因为初八传说是众星下界的日子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够保佑自己的星星。老百姓会买小灯碗回家，在初八晚上要举行顺星仪式，祈求新年一切顺利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，心连心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。三河广播电台品味1033，祝听众朋友春节快乐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来都来听了，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。私人音响， 天地悠悠，隔阂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世事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 淡淡一点，努力一点，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，接受自己，爱自己，保持微笑，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无需凭借谁的光，过去的都会过去，该来的都在路上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，我无法忘记你，爱你，我用生命呼唤你，永远的爱你。

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妈，财神妈，搵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和所有冤侣八结并头，还获各位工友八业成就，大家无争斗，快乐无忧，听只歌轻松下，敲脚恨愁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妈，财神妈，搵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妈，财神妈，搵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大众庆新春，望财神到。 成了苍穹，梦般颜色不知是其中。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，梦般人物不知是传说。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，还有懵懂年少恋稚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恋稚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第三颗石头早已则红楼，多少人留恋最后失落。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，世人曾说可用来酿酒，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，我会问你记得否。我想你会笑着说，石头只是石头，不再有残余年少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编织的纯情，洒脱的心情，飞扬翻腾热情。哦，

退就干了，只能这样了，什么都是甜蜜与心碎，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，是瞬间约会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，风一样心的轻轻，不可能你不信，不敢太贪心太细心，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，时光悄悄地摇落，酸酸地咬了一口，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，誓言粉红了我的耳后，烫伤了我额头，现在想起来会痛，痛是甜蜜心碎，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，是瞬间诱惑还是不甘寂寞，一次你抱紧我，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，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，梦一样轻的轻轻，不敢注意 之后，我们把那个人想得太好，把自己想得太卑微，总是以为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可以忘记，总是以为要用很大很大的决心才能够陌路。生命冗长的隧道里面，不会只有那么一个人带你过去，也不会只有那么一个人走完你的生命。来听到的歌是范逸臣的《放生》。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，时间在无言时刻，无聊的人常在这里出没，交换一种寂寞。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，似乎只想沉默，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与争吵跟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我还要继续迁就。 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。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彼此放心留下火火。时候说过的承诺，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，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，各自生活。曾经再加上孤单是爱过，燃烧过你和我，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，再没有什么舍不得。 相信你，我只表

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有风有雨，一条漫漫长路和一个拉长的身影，你是不必压抑，谎言跌满一地，换过一季心情和落落挂换的面具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过担心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。哦、当我开始痛痛的想你，当我开始痛痛的哭泣，爱里一如蟒蛇般占尽时空的气息。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这次我离开你，应该是风是雨，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，你是无需唤醒，挥挥衣袖而已，云彩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过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、哦哦、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，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，爱里一如蟒蛇般占尽时空的情绪，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 锁定在 FM 103.3，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努力把日子都给填满了，别让孤单把你包围，请善待自己，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。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儿。到了新的一年，今年的来临，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坚强勇敢。来听到是林志炫的《这就是爱》。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。忧郁是无争的心情，两个人出生看星星，仿佛在看一场电影，只要是心灵能感应，就无需开口说不停，不害怕忽然的安静，让空气冷冰冰，我们会暖的靠近，有心灵上会互相谅解的愉快，这就是 这就是爱，想把你找幸福回家时黎明快醒了，小路也不那么曲折，不觉得自己在开车，仿佛是被晨光带着，你一路哼着那首歌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，无论是听力叫声永远是不迷不累的，用心灵声为互相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， 人生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旅行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，绚丽多彩而不痴迷，亲人友人情人陌生人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匆匆过客，相爱急遇而不贪恋，许巍的旅行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，也会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神话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都只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

伤悲，你刻画决心今后轮回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记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1111。 我是雨婷，大年初一，亲戚报晓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压岁钱，压住邪祟。 各种布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新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0338。 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